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49集。秋意看了看时间，拨了边心宇的号码。边心宇很快地接了电话，声音里透着笑意。 啊，你没上班吗？ 哦，今天调休。 哦。 啊，那个手链别难拿给我了，谢谢。 哎呀，不要这么客气啊，那个是出去玩的时候看到觉得好看就买了，你喜欢吗？ 挺喜欢的，不过以后别这么买东西了，这次就谢谢了。 也没什么的，我出去玩都会给朋友带礼物的嘛，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你和边南买的都是一样的呢，你收下我就开心了。我总是有点担心。 嗯？ 担心你会讨厌我什么的。我看你和边南关系挺好的，毕竟我跟他一直不怎么对付。 我不讨厌你，边南也没怎么跟我提过你。 啊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说乱了。哎呀，不说了不说了。总之，你喜欢手链就好。我挂了，拜拜。 晚。 秋意话还没说完，边心宇已经把电话给挂掉了。边南几分钟之后才回了屋。秋意听到秋燕从老爸屋里跑到了客厅，估计是兴奋得睡不着，看到边南出来了，就又要缠着说明天烧烤的事。 烧烤有鸡翅吗？ 有啊，还有牛肉羊肉，你想吃什么肉我们就买什么肉。 我还想吃火腿肠。 好，我们烤热狗吃。 嗯，这么多肉哥哥不让吃咋办啊？他说我老吃肉不吃青菜会上火还会胖呢。 你别吃太多，一种肉吃一口就好了。哎，要不还可以让你哥去游泳，然后他游的时候就可以多吃点。 好。 俩人在客厅里小声嘀咕了快十分钟，秋燕才又睡觉去了。边南进了屋，往床上一坐，看了看秋意，又把目光移开了。 二宝估计得折腾到半夜才睡得着了。 你给他出了主意不错呀。 不带偷听啊，我就安慰他一下，就他那个小食量，你让他敞开了吃他能吃多少啊？再说了，一玩疯了就顾不上吃了。 你快睡吧。 来，你画完了？ 嗯， 我可以看了。 嗯。 边南一直保持着小学时代火柴棍小人的画风，所以对于会画画的人一直相当佩服。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打开了画本，打算欣赏一下秋意的素描，顺便看看自己有没有被画出真我风采。画本是新的，翻开第一页就能看到秋意刚才的画。边南看了一眼就愣住了，扭脸瞅了瞅秋意，又转头盯着画看了几秒钟，再转过脸。 我靠，你对我画半天就画了这些三头身小胖人？ 怎么了？难道不像你吗？ 我以为你画个素描什么的呢，难怪你让我随便动。 边南盯着本子上十来个小人，各个角度都有，正面、侧面、仰视、俯视，笑着的、生气的、瞪眼的，画的还真挺有水平。他一眼都能看出这是自己，神态和五官都画得很神似。 哎，还真挺像， Q 版也能这么像啊。 我去冲个澡。 我也要。 嗯， 我说我一会儿也要洗，拿套衣服给我。 柜子里自己找。 哦。 秋意的衣服不多，他差不多都见过，随手抽了件 T 恤出来，又找到了上回穿过的那条运动裤，再翻了条新内裤出来。过两天得给秋意买几条内裤，他都拿人家两条了。一想到内裤， 靠，大爷！ 边南抱着衣服扑到床上蹬了两下腿，去厕所站了半天，好容易压下去的劲儿又上来了。他把脸埋在秋意的衣服里。秋意洗完澡回屋的时候，边南还保持着这个姿势没变。秋意拍了拍他的腿， 哎，你不是要洗吗？ 哦，这就去。那个，我又拿了你一条新内裤。 拿呗，你原来不是不穿的吗？ 你当时都跟你似的爱挂空档啊，我没有才不穿呢。你拖鞋脱了给我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也没穿啊？ 秋意坐到床上，把拖鞋踢到他跟前，笑了笑没吭声。边南也没说话，俩人都光着个膀子，穿没穿内裤的话题在这一瞬间让他挺尴尬的。他低头换了拖鞋，第二次带着风跑出了房间。秋意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光着脚跑到柜子跟前，抽了条内裤出来穿上了。边南洗了澡，经过客厅的时候，往秋爸爸屋看了一眼，发现门开了一条缝。他指着门缝压低声音说， 二宝，你还不睡？ 不过夜是不是就没有帐篷了呀？ 有，有帐篷，我保证把东西都给你找齐，你快睡，明天起不来不带你去了。 晚安，大胡子。 晚安，二宝。 秋意已经躺下，屋里的灯关了，只亮着床头的阅读灯。边南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发现秋意眼睛还是睁着的，他顿时往床边哐的一坐。 嗯，我以为你睡着了呢。 瞌睡都让你这一屁股坐没了。 这灯怎么样？比你原来那盏方便多了吧？ 嗯，谢谢。 别谢我呀，你得谢二宝。 谢过他了，赶紧睡吧，得休息好，带二宝玩啊比离地一天都累。 晚安。 晚安。 说完晚安能有快一个小时，边南也没睡着，闭着眼脑子里乱七八糟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翻了几次身之后，秋意往他胳膊上甩了一巴掌， 睡不着沙发上躺着去。 没空调，不去。 边南翻身冲着墙，开始在心里数羊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山羊，五只绵羊，六只卷毛羊，七只二宝。秋意本来有点困，甩完边南那一巴掌之后，把自己瞌睡给甩没了，只能闭着眼再次培养瞌睡。边南倒是没多大一会儿就睡着了，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一翻身，潇洒地把胳膊搭到了秋意的肚子上。秋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想把他胳膊扔开，但两秒钟之后他还抓着边南的手没动。最后他松了手，没再管边南的这条胳膊。边南说是没有抱抱枕的习惯，但这一夜因为秋意睡得不太实，睡梦当中能感觉到边南的胳膊和腿分别砸过他的胸口、肚子、腿、小腹。最后他不得不在迷迷糊糊当中翻身往边南胳膊上甩了一巴掌，再把腿压在了边南腿上，总算是消停了。早上边南醒得挺早，邻居家天没亮不知道为什么开始骂鸡，鸡被骂醒了叫了几嗓子，把边南给吵醒了。还没等动弹，一扭脸就看见了秋意的脑门。 我靠，又脑了。 边南顿时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仰面朝天睡呢， 是秋意搂的自己。边南冲着天花板开始乐，笑得停不下来。秋意让他给笑醒了，嘟囔了一句：“ 笑成这样，你带药了没？” 邱大宝，今儿可是你抱的我。 嗯，我再睡会儿。 秋意还没太睡醒，应了一声之后，顺手在他脸上捏了捏，又抓了抓他头发。秋意估计是迷糊着，把他当成了秋燕。平时秋意对秋燕挺严格的，但这个温柔的动作，还是能看出秋意对他弟弟有多心疼。他把秋意掀开，坐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之后，跳下了床。脑袋还有点晕，他跑到院子里，被早晨清凉的风吹了几个来回，才算是完全清醒过来了。他是第一个起床的，天刚蒙蒙亮，也不知道现在几点。边南打算洗漱完了去胡同口先把早点买回来。洗完脸，他从包里找出了漱口水，正仰着脖子往嘴里倒的时候，秋意突然从里屋走了出来。 要我给你找 我靠，你能不这么吓人的吗？ 哎，您这小胆也太袖珍了点吧。嗯，好喝吗？ 边南把漱口水瓶子往秋意前面一递， 来，咱俩走一个。 哼，我上午去补课，8:30开始，大概10点多就能回来了。 嗯， 你先回家把工具拿来吧。等我回来了，直接去超市买现成的鸡翅啊、肉啊什么的。 嗯， 3辆自行车应该差不多能搭过去了。 嗯， 嗯，没本还想开车呀？ 我14岁就开车了，开好几年了。咱出城那条路人少车也少，你放心，我慢慢开，肯定不会有事儿，我保证。 秋意刷牙没理他。边南往他身边凑了凑，在他肩上撞了一下。 大宝，大宝哥，哥哥，哥， 大爷。 秋意被他直接撞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他赶紧过去把秋意拉起来。 我求你了，我开车稳着呢，你要是看我开快了，我直接停车把东西扛过去还不行吗？ 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就这一次啊，你慢点开。 放心吧。 边南去胡同口买了早点，怕秋燕在家等得着急，早点也没吃，就打了个车跑回家拿东西了。到家的时候，只有林阿姨起床了，正坐在客厅里慢条斯理地吃水果早餐，看到她跑回来，有些吃惊。 小南，还以为你得中午回呢，吃早饭了没啊？ 吃过了。阿姨，咱家那套烧烤的工具搁哪儿了？我跟我朋友去烧烤要用。 让李姐帮我找找，我记得放在杂物间呢。 哦，好。对了，我爸起床了吗？ 在书房呢。 问老爸借车完全没有难度。边南开口要车钥匙的时候，老爸只说路虎过2天要跑长途，要拿去保养，问他另外那辆福特行不行。 行，只要别让我开编号那辆就行。 是要带姑娘出去吗？ 啊，不是啊。 感觉你今天心情不错，我以为带你小女朋友出去玩呢。 我上哪儿来的小女朋友？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